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第四十二集，东树站立不稳，他想抓住什么东西，却已跌倒在地。巨大的餐桌滑动起来，猛撞在墙壁上，枝形吊灯摇晃着，柜子里的东西接二连三掉了出来。首相宅邸本应有完备的防震措施，却响起了凄厉的摩擦声，仿佛整座宅邸发出的悲鸣。 保护头部！ 成灾大声喊道，但就连他这喊声也几乎被掩盖。这次地震绝对非同小可，东树心里想。迄今已地震了好多回，但他们到达这里时还看不出明显的破坏，但这次地震令防震建筑也处于危险之中，可见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地震。东树在地板上翻滚，他无法按自身意志行动，感觉像被神玩弄于鼓掌之中。摇晃很快就停了，时间应该不到一分钟，感觉上却很漫长。东树一时间动弹不得，头脑混乱，失去了平衡，甚至判断不了自己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。 没事吧，东树？ 东树慢慢直起上身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翻滚到了厨房入口，成灾在餐桌下面，小峰蜷缩在墙边。 受伤了吗？ 好像没事。 东树轻轻晃一晃脑袋，还有点眩晕。 去厨房看看，看看炉子和其他家电的情况，但不要打开开关，看清状况就行。 明白。 东树扶着墙站起来，他感觉脚下发颤，像刚下过山车一样。幸运的是，烹饪用具还完好。东树查看后走出厨房，见成灾正躬身看着地板，面前放着空调的遥控器。遥控器后盖已经打开，电池已取出了。 哥，你在干什么？ 你看。 成灾说着把电池放在地上，五号电池慢慢滚动起来，没有停下，一直滚到墙边。 地板好像倾斜了。 没错，幸好这里地基牢固，还有防震设计，要是其他的房子破坏程度肯定不止如此了。之前经受了地震台风后还没有倒塌的建筑，这次可能都倒了。 现在也不用管其他建筑了吧，我们恐怕用不上了。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遭受了这种程度的破坏，城市和道路状况会更糟。你还记得我们过来的时候吗？现在转移起来恐怕比那个时候更加困难。 我觉得到处都会出现道路塌陷，还是忘掉原来的地形吧。 成灾和东树对视， 先看看这里的破坏程度吧。小峰先生，跟我一起来吗？ 啊，好的。 刚才还被成灾威胁的小峰缩着身子点点头，他有些惴惴不安，但已不再是失去生存愿望的样子，反而给人执着求生的印象。也许在创建新世界要求女性担当夏娃角色的重大问题上，他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，或者在地震那难以抵挡的自然之力面前，他对死亡的恐惧再次复苏。也许两者都有，东树心里想，因为他自己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。 东树，你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，暂且叫大家都来起居室吧。 明白。 东树说着走出食堂，走向台阶时，他见何赖正从另一边走过来。 晃得真厉害啊。 我正在查看受损情况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 我那边没有，架子上的东西掉下来摔坏了而已。 你去看看户田先生的情况，如果没有异常，你们俩就来起居室。 东树说着快步上了楼梯。上了二楼，东树见明日香来到走廊上。 还好吗？有没有人受伤？ 没事，小美宝和永仁都没事。 那你们马上到起居室去。 明日香没有马上回答，她闭口无言，垂下视线。 怎么了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 明日香抬起头，目光直直地盯着东叔。 不好意思，我们待在这里，不去你们的地方。 为什么？ 东叔这样一问，明日香觉得有点意外。 你忘了刚才的讨论吗？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以后尽量不再依靠男人过日子，因为一旦依靠你们，你们就可能会要求用性来交换，我们是不会向你们示弱的。 东叔一拍大腿跺脚说道，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这次地震让周围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啊。 不就是城市受灾吗？再怎么破坏消失也没什么区别，相比之下，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去那边。 明日香， 请不要误解，我们没有敌意，但我们已经决定了，不能男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今后的日子我们也有自己的考虑。 哎， 不好意思。 明日香又说了一次不好意思，就把门砰地关上了。紧接着东树觉得脚下猛地下沉，他连忙蹲下，猛烈的摇晃持续了约十秒钟，看来是余震。房间里传出女人的惊叫声。 还好吗？ 门开了，明日香探出头来。 没事，不用担心。 我求你们了，和我们待在一起吧，不能让你们自己在这儿。 这要由我们自己判断，你回他们那里去吧。 明日香说完，不等东树回话，又关上了门。东树叹了口气，走下楼梯，途中又稍微晃动了一下。他来到起居室，成灾等人已经返回，户田的眼神里微带醉意，也坐在沙发上。东树传达了明日香的话，何赖挠挠头，苦笑道： 哎呦，男人们信用全无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有人搞了夜袭嘛。 小峰缩着肩头坐下， 怎么办？ 今天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办吧，外面漆黑一片，集中起来也不能怎么样，等到明天早上再说。 那天亮之后呢？ 首先查看周边情况，一切都在那之后决定。 让女士们自己待着，那样行吗？ 我再跟他们谈一次。 怎么谈？请求他们做夏娃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绝对不会听的。 正因为是这样的状况，他们才非理解不可。为什么而活着，今后度过怎样的人生，不决定这些，我们就不可能摆脱目前的危机。 是吗？我觉得现在和解才是先决条件。 表面上的和解没有意义，现在是人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 说人类也太夸张了吧。 是吗？那我问你，如果我们全都死了，谁能保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类？我不能保证。 忽然户田站了起来，桌子被碰得一颤，桌面上的啤酒罐倒。 太沉重了，别跟我说这个，别想得那么远行吗？啊，充其量就当是待在没人的孤岛上怎么样啊？死了就拉倒，这样不行吗？ 吃了就睡，没得吃就饿死，这样的人生也行吗？ 行啊，我就行。哎，拜托别让我再背太重的担子了。 户田踉跄地出门离去，沉默中何赖站起来。 哎，我也去睡了，有事情喊我。 走到门口他站住了，回头说道， 哎，对了，有谁擅长英语的吗？ 英语要干什么？ 就是那些关于 P13 现象的资料，后面出现了英语，好像是补充材料，我完全看不懂，想请人翻译一下。 我懂一点，但是翻译那些资料不行，可能有很多专业词汇。小峰先生，你怎么样？ 小峰吃惊似的抬起头。 啊，我不算太好，但阅读资料还行。 那就拜托你了，帮我翻译一下。 现在吗？ 对，事不宜迟，你有别的事要忙吗？ 不，没有。 那就现在吧，拜托了，我实在太在意了。 小峰带着不解的神色站起来，跟何赖出去了。程灾抱着胳膊，深陷在沙发里。 怎么还不休息？ 我还好。哥，你呢？ 我再待一会儿，有些事情需要想一想。 是女士们的事吗？ 也包括。 哥，我觉得你的想法没错，但事情总得有个先后顺序吧。 程灾有点意外地侧过头。 先后顺序？ 发展村子必须生孩子，的确是这个道理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这样，就忽然要求一个女人配几个男人，这样行不通。首先，我们要尊重本人意愿，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，不行吗？ 你是说明日香？她大概会选择你吧？ 不是，我没。说实话，是有这层想法，我喜欢她。 你这回倒是挺坦率。 但不仅仅是我们，蔡蔡美小姐也喜欢你啊。我猜你也喜欢她吧。她想自杀的时候，你清清楚楚地说，我不想失去你，不是吗？ 程灾闻言垂下视线，字斟句酌。 我不想失去的不仅仅是她，我不想失去的是这里所有的人，包括可能还困在那里的其他人。我当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 你是说你对蔡蔡美小姐没有爱情吗？你说实话，难道你不喜欢蔡蔡美小姐吗？ 程灾仰望天花板，做了个深呼吸。 我决定不去想那种事情，一有爱情就会产生独占欲，就像现在的你，这对达成创造新世界的目的一点帮助都没有。 东树盯着哥哥摇摇头。 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喜欢一个人藏得住吗？你这是自欺欺人。 也许是吧，但有时候是必须的。 我做不到，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别人怀里，这种事情想想我都受不了。如果必须接受的话，那我宁愿大家都完蛋。 你之所以那么想，是因为这在过去的世界中是善，但在这里一切必须回到一张白纸。当然了，我可没有强求的意思，对于你，对于女士们都是。可是我会继续努力，努力请大家理解接受，我觉得这是我此刻的使命。 使命？ 没有使命的人生是空虚的。 程灾说着站了起来，隔着玻璃眺望窗外。 起风了，暴风雨又要来了吗？ 紧接着地板又摇晃起来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